say it for always. Oh, that's the way to be. Say you, say me, say it together. desire and ambition. There's a hunger still unsatisfied. Our weary eyes still stray to the horizon. Go down this road we've been so many times. The grass was green. 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We're

spend a weekend on the water, drinking beer. Do you drive somewhere like Myrtle Beach or Padre Island every year? Hi,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2000年的夏天，一个名叫 Nelly 的嘻哈玩家把美国南方俚语的家乡味跟美国中西部摇摆乐搅和了一下，弄出了一张个人专辑 Country Grammar 家有家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主打歌 Ride With Me。就像很多成长于街头的黑人少年一样， Nelly 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充满了各种致命的诱惑。幸运的是，他在十几岁时遇到了一群专注于 Hip Hop 的年轻人，从此 Nelly 的命运有了很大转折，走上了音乐之路。然而令人沮丧的是，他们曾多次以团体的姿态与唱片公司签订合约，却几次铩羽而归。后来全体团员一致地认为，他们之中只有 Nelly 具备艺人气质，因此纷纷转而支持他单飞。这孤注一掷的冒险果然让 Nelly 获得了来自环球唱片的注意。2000年 Nelly 发表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 Country Grammar， 凭借其极具个人特征的吟唱方式以及特有的逗趣南方语调， Nelly 这张专辑一经发行就勇夺 Billboard 全美流行与 R&B 榜双冠王，并连霸流行专辑榜七周冠军王座。而其中的主打歌 Ride With Me 更是接连受到了 Billboard 和格莱美大奖的青睐，一举将 Nelly 推上了嘻哈新霸王的宝座。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嘻哈新霸王的加冕之歌 Ride With Me， 来自 Nelly。 September when will she come again?

畅享欧美经典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erry。 回首 Destiny's Child 天命真女的事业历程，各种官司和口水仗似乎总是不离左右，但即使在这样的氛围里，他们仍然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好听的歌曲，真让人不得不佩服那些女孩的强大神经。也许他们为电影《霹雳娇娃》唱的主题曲 Independent Women Part 1 独立女人的第一步送给他们自己更合适。与官司和口水仗一样，电影插曲也一直和真命天女有着不解之缘。1997年，他们的首支单曲就出现在电影《Man in Black》中。在2000年，刚刚经过组合成员大换血的真命天女再次以电影歌曲作为新的出发点，他们为影片《霹雳娇娃》制作了主题曲《Independent Women Part One》独立女人第一部分。同年10月，这首歌以单曲形式发行，并且迅速登上 Billboard 排行榜冠军宝座，持续时间更是长达11周之久。值得一提的是 Independent Women Part 1 以及之后专辑中的17首歌全部是由 Beyonce 与人共同谱写制作完成，她的音乐创作力以及制作功力因此获得最佳认证，这也难怪她在分分合合的组合中会得到特别的待遇。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我们就再来听听这首真命天女的骄傲宣言 Independent Women Part 1。 独立女人第一步。 Question,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bout me. I buy my own diamonds and I buy my own rings. Only ring your celly when I'm feeling lonely. When it's all over, please get up and leave. Question, tell me how you feel about this. Try to control me, boy, you get dismissed. Pay my own condo and I pay my own bills. Always 50-50 in relationships. The shoes on my feet, I bought. The clothes I'm wearing. Taught and sacrificed to get what I get. Ladies, it ain't easy being independent. Question, how'd you like this knowledge that I brought? Bragging on that cash that he gave you is the front. If you're gonna brag, make sure it's your money you front. Depend on no one else to give you what you want. The shoes on my feet, the clothes I'm wearing,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Since I am just a boy in school, I ask my teacher, what should I draw? Should I paint pictures? Should I sing songs? This was her wise reply. Que será.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lover,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Guess what my lover said.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I tell them, wait and see.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What will be, will be. What will be. Oh, oh, oh.

smoke clears and the flashing lights and neon signs all disappear. It's like closing time and the sound of silence is all you hear. Oh, 'cause everyone's gone trying to make sense. Trying to piece it all together while I'm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wreckage. It's all I'm left with. Burning both ends of the night, just trying to find it. Anything I could to get me higher. When that high starts running out, what goes up? Hell n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hen I fall in love.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Hi, 我是 Jerry， 这里是 Billboard 金曲电台。Madonna 这位主宰全球流行文化的喜怒哀乐超越四分之一世纪的音乐女神，自1982年发行了第一支单曲之后，便展开了她全面征服无人能及的音乐霸业王朝。今天为您推荐的就是来自这位世纪女皇的经典歌曲 Don't Tell Me。麦当娜如今的位置早已不只是音乐范畴，她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社会文化层面。无论是她的宣传、言论，以及她的婚姻和子女，麦当娜都成了美国文化的代表词之一。2000年，麦当娜推出了专辑《Music》，她以硬朗俊秀的女牛仔形象示人，展现出了女性豪爽的一面。她阶段性的转变，证明了音乐和形象在麦当娜的身上永远不会分开。而在专辑中，他除了形象改变之外，音乐也不再走乡村民谣或者是布鲁斯的路子，一首首现代电子舞曲将时代感展露无遗。专辑 Music 发行第一周就卖出了42万张的超高销量，并且凭借这张专辑第10次登上英国专辑榜冠军位置，同时还入围了最佳国际女艺人奖项角逐。歌曲 Don't Tell Me 就是出自这张专辑。在这首歌的 MV 中，麦当娜还大胆地穿上了加拿大某著名服装品牌的男士牛仔裤及皮衣出镜，引起了世界歌迷的疯狂模仿。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马上送出的是歌曲 Don't Tell Me， 一起感受这位世纪女皇的超凡魅力吧。 Don't tell me to stop. Tell the rain not to dry.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大家好，我是 Jerry。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 Jennifer Lopez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流行象征，一个代表着时尚的品牌。这位全身上下皆散发着迷人气质的拉丁美女，不仅时时在电影、广告、时尚界中释放着无比的魅力，199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后，更是成功的将拉丁风潮跨界席卷了整个流行音乐版图。其中的一首《Waiting for Tonight》甚至得到了 Billboard 的专业肯定。1999年6月 ，Jennifer Lopez 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On the Sixth》。专辑名称的由来是 Jennifer 在成名之前常搭乘的纽约6条地铁路线。这张专辑共售出了700多万张，在 Billboard Top 200专辑榜上名列前10，并且多首单曲都打进了流行榜单的领先位置。比如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这首《Waiting for Tonight》，这首歌让不少人对 Jennifer 的唱功刮目相看，并且帮助她获得了2000年格莱美奖的最佳舞曲录制提名。初试提升就大获成功的 Jennifer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二连三地推出了7张个人专辑。虽然再也没有更多拿得出手的成绩，但是这也足够让他和唱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毕竟有时候他只要站在那儿扭扭腰、张张嘴，就足够让人神魂颠倒了。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 Jennifer Lopez 那让人倾倒的首次开枪 Waiting for Tonight。 Top of the world.